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3集，兄长。 他带着40000人向磁州来，洛山肯定还要留下足够的兵马看守。这么看来，他起码有60000兵马，这是启东两个郡的守备军人数。 萧迟也虽然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，却仍然让周贵汗颜，因为中伯六个州都有正规州府统辖，他们竟然就在6年时间里眼睁睁地看着刘匪一家独大，形成了堪比正规军的规模。孔领坐在椅上， 虽然大人与端敦两州没有来往，但是平时也有外勤官员前去处理卫所案务，短短半年他就聚集了这么多的人，我们竟然没有得到任何风声。 侯爷， 周贵恳切地说， 原先我思量着雷长明不过10000人，围剿他不过是个把月的事情，但是他如今40000人马直奔此州，我们仅凭禁军20000人怕是危险呐、不如 找人立刻去离北，把消息告诉萧方旭，让镇守东北两马道的离北铁骑调兵南下前来支援。萧迟也记好了地缚，却没有开口。周贵还想劝说，孔领却从萧迟也的沉默里觉察出了其他东西，他借着奉茶的动作按下了周贵的手臂，周贵便把话咽了回去。沈泽川坐在另一个椅子上，还在看那封异报。 大人与程峰先生不必惊慌，雷长明的40000人也要吃饭，他急行不了，后勤必须携带充足的口粮，才能支撑他跨越千百里到磁州跟我们打一仗。况且 沈子川神色浮现出些许古怪， 这封异报也未必准确。 同知何出此言？ 周贵连忙提着袍走近，也看着那异报。 这是磁州前去敦州处理盗匪案子的官员亲自发回来的急报，怎么会不准确呢？ 他没有亲眼见到雷长明的40000人吗？ 沈泽川思索着， 仅凭造土痕迹就信了雷长明的话，太过草率了。我疑心雷长明已经知道禁军到了磁州，所以才打出了40000人的旗帜，就是想要我们先乱了阵脚。 不错，他如果真有40000人反倒更容易打了，持久战的消耗惊人，他比我们更加拮据。 萧迟也垂着眸，周贵急声说， 可是他还有河州严氏的支撑啊，他能成此规模都是因为严氏的资助，河州有直通绝西粮仓的河道，想要给他供应后续粮草是很简单的事情。 沈泽川忽然笑起来， 大人糊涂了，雷长明如果还有严氏在背后全力支撑，那他这么着急来磁州干什么？你忘了吗？他来磁州就是为了要粮食。 他年前就来过一次，时隔几个月再次到访，不仅表明他很可能和严氏闹翻了，还表明他在洛山的牢底已经不够他吃了。他往东就是查实河，边杀骑兵比他还会掠夺，他无依无靠，只能屡次来找磁州要粮。 那他为何早不来晚不来，非要等到禁军也到了磁州才来？ 孔领绕着桌子缓行两步。 侯爷到了磁州，对他分明百害无一利， 因为韩进在禁军手中。 沈泽川合上一报起身说， 他能够存活这么久是因为有严氏的帮助，他如今和严氏分道扬镳，想要继续占据山头当霸王就得寻求新的帮助。他是刘匪，手底下的人越多越麻烦，别的地方可以靠山吃山，但是中伯贫瘠，他掏山也只能吃土。这个人很会把握时机，他能发迹就是人生三次转折时都上对了船。他有兵，中伯正好缺兵，可他没门路，正好策安带着禁军要通过磁州，他若是能够击败禁军救出韩进，就能对去都上报功劳， 通过韩家谋取钟伯的武官职位。 周贵不忿，跺脚道：“ 他倒是打了个好主意，想要摇身一变成为正儿八经的朝官，全然不顾此州百姓嘛。” 萧迟也挂上狼戾刀，对周贵说：“ 这也只是猜测，还是要先与这个人交了手，才能摸得更加清楚。慈州背靠离北，雷长明不能越境绕后，就无法围城困住我们。大人立即叫人封锁城门，连狗洞也要堵起来。他手底下都是脱了户籍的三教九流，防不胜防。” 侯爷这是要据城对峙吗？ 孔鲤面露难色：“ 慈州的城墙老旧，恐怕抵挡不住雷长明的冲击。” 萧迟也扶着刀，微微露出了森然的齿：“ 禁军不能入城死守，我跟你打个赌，雷长明绝技不敢对我的兵正面冲锋，这是他心存畏惧的地方。” 黄昏时，萧迟也和沈泽川巡视城墙，两个人皆带着刀并行在城墙上。 这城墙最近一次修葺还是永仪年间的事情。 沈泽川试着推了推墙垛，那被风雨侵蚀的土泥落了一地。 周贵也是因为穷，他这几年着急着解决吃饭的问题，自然无暇顾及城中军防。 萧迟也拾起一块土揉碎在手中：“ 禁军可以背靠慈州，但是不能退到城内。” 周贵想要寻求离北的支援，萧迟也对此心知肚明，但是他不肯开这个口。他马上就能回到离北，但是带着的这两万禁军该怎么安排，这是他跟父兄还没有商议的事情。他了解离北铁骑，那样完整的队伍是无法迅速接纳禁军的。这两支军队已经可以预料到要经历非常艰难的磨合，此时开口寻求支援，如果萧方旭真的来了，那么萧迟也回到离北就再也没有出逃的机会了。这场仗是他回家的第一仗，他必须赢，他必须自己打赢。天边的落霞横铺，染红了半面天空，城中的屋舍鳞次栉比，炊烟袅袅，人声喧杂热闹。沈泽川垂手盖在萧迟野的发心，两个人一站一蹲地看着下边。 雷长明算是个能人，但决定他到底是个刘匪还是个枭雄的人是你。 乱世出枭雄，我会带着霸王弓去的。 萧迟也把手臂架在膝上，缓缓撑起身。他站在这里，像是黄昏光影里的茂树，又像是城墙前屹立的高山。沈泽川看着那些束缚逐渐消失，萧迟也蓄势待发，他该在这混乱的局势里锋芒毕露。沈泽川望着他：“ 等回到离北，王爷就该发现你又长高了。”“ 上次见已经比他高了。” 萧迟也笑起来：“ 小时候觉得老爹像棵参天大树，他把我放在肩头，骗我能够摸到云彩。大哥也想坐在老爹的肩头，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上学了，觉得自己是个兄长，为了端庄稳重，从来没对老爹开过口，只是看着我做就会开心。” 沈泽川也笑起来，他望回天边：“ 都说世子长得像王妃。”“ 两三分吧。” 萧迟也眼里映着漫天的霞：“ 只是没有我这么像老爹。其实大哥曾经很苦恼，老爹抱病退居王府时他才十几岁，猛然之间要在那些狼虎般的汉子里搏一条出路很难。他起初被人嘲笑最多的就是不像老爹，他没有足够健硕的体格。他曾经对朝晖说。” 萧迟也侧颜沉静，他像是回忆起了那一天，又莫名的陷入一种难过。他转头拉住了沈泽川的手，喉间几次滚动，才说：“ 我们做兄弟呢也很奇怪，我羡慕大哥的稳重，也羡慕他的从容。我从前一直这样想的，要是我早生几年就好了，那我就是大哥，就是世子，就能去尽情的驰骋，不会离开离北半步。可是有一天他负伤回到家，看我在院里拉弓射箭， 竟然对昭辉说：“真羡慕阿爷。我以为父亲和大哥都不会痛，也不会倒，他们流血不流泪。但是大哥成婚那天，他喝得烂醉，那么稳重的人，却小心翼翼地接过大嫂的手，像是已经预料到日后，对着大嫂红了眼眶。他把家人看作珍宝，他也会害怕的。我没有什么地方比大哥好，如果真的要说，我仅仅是占了父亲给的好体格。 小赤影握紧沈泽川， 我以前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对着大嫂红眼眶，现在我明白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